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86集，不痛之症。阴侯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不过天尊已经溜达走了。为了不让他迷路，阴侯只好抱着小四子跟着去。天尊一路晃悠，就晃到白府附近了。 你来白府吃宵夜？ 天尊瞄了阴侯一眼，继续往前走。阴侯和小四子越跟越不对劲儿，对视了一眼，白府都走过了，天尊要去哪儿？天尊一直走到乾坤书院的门口，突然停下了脚步。阴侯先感慨了一下，这路痴竟然认得来乾坤书院的路，然后上前拽住天尊，跑去了一旁的巷子里。 你来干嘛？小心打草惊蛇添乱。 老鬼，刚才那病包玩射星星那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哎呦，你竟然想起一件事情。 哎，你还记得那会儿的事情吗？ 不就是妖王教他的这招吗？ 事情的起因呢？ 阴侯想了想，随后愣住，伸手摸了摸下巴，看天尊。 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靠谱。 是有这么个人。 你们在说什么呢？ 小四子好奇看着两人，阴侯拽住闲着也是闲着要去乾坤书院夜探的天尊，带着小四子就近跑去了白府。门打开，白福一见是这三位，赶忙往里让。到了白玉堂的屋子里，阴侯将小四子放到桌边坐好。白福给嚷嚷着肚子饿的天尊准备了宵夜，就带上门出去忙自己的了。房间里，小四子捧着碗豆浆，好奇地看着两人，等着他俩解释一下。 我们还年轻那会儿，有一段时间是在打仗。 然后呢？ 有一天晚上，我、天尊、病包还有林大一起闲聊。林大身边有个小孩叫什么来着？ 我只记得他也姓林啊，是林大的亲戚，貌似是侄子之类的吧。那小孩啊，可不喜欢病包了。 哎，那是因为妖王跟他说，想让林大长命百岁，就让他离病包远一点，不然活不过30岁。 那妖王说的也是实话嘛。 哎， 然后呢？ 小四子拽拽两人，示意二人快说。 那小孩啊，处处跟病包作对，而那句剑术再厉害，有本事把天上的星星都射下来，就是那小孩赌气的时候对病包说的。 后来妖王使坏，给病包支了个招，于是病包才发现了流星剑，这是他名字得来的真正原因。 哇，想出这个剑术的人好聪明吧。光光的剑术是霍霍教的，那么霍霍的剑术是谁教给他的呢？ 一个很有趣的人，那是个隐士，没准现在找找他还活着呢。 啊，那要几岁啊？ 哎呀，怎么可能？ 那人聪明，功夫又好，不过可惜一辈子都隐在大山里。他觉得世间的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聪明或者武功好的人只会让这个世道变得更糟糕。 这是什么说法？聪明和武功好可以帮到好多人呢。 阴侯微微地笑了笑，伸手摸了摸小四子的头。 哎，等你长大了，希望你也能依旧这么想。 那个讨厌霍霍的小孩。 天尊和阴侯才意识到扯远了，就跟小四子继续说。 林大林二死了之后呢，那孩子也不见了。 他去了哪里？ 他带着林大的尸体走了。 林大林二不是兄弟吗？不是说是一起死的吗？ 哦，竟然记得住。 是带走了林大吗？那林二呢？ 那孩子只喜欢林大，不喜欢林二。他走的时候我碰到他了。 他有说什么吗？ 小四子睁着一双大眼睛瞧着阴侯，阴侯忽然伸手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头。 他说的话 你应该没法理解。 他说了什么？ 希望只是想多了吧，或许不是他。 天尊在一旁默默地吃宵夜，瞟了殷侯一眼。 你倒是想出第二个这么恨病包又会射箭又了解当年事情的人出来看看。 殷侯也微微皱眉，通常都是怕什么来什么的，的确是不好的预感。小四子听了个糊里糊涂，觉得殷侯和天尊卖关子，于是鼓着腮帮子看着两人。 他说什么了？ 殷侯为难，小四子嘴巴一点点撅起来，殷侯不由得泄气。 他问我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心痛，是他年纪太小吗？要长大了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吗？ 小四子看着殷侯，轻轻地眨了眨眼，殷侯笑了笑，伸手摸摸他头。 有些感觉你不会懂的，希望你一辈子也别懂。 心痛，是难过还是病了？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殷侯倒是很感兴趣地问小四子。小四子突然坐了坐好，认真地看着殷侯。 我以前跟爹爹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哦。 你以前才多大，就跟公孙讨论这种问题了？ 我第一次见病人死掉的时候，好多病人的家人在哭。我问爹爹他们干嘛哭，爹爹说他们难过。 是啊，是难过。 我就问哪里难过，病了吗？ 殷侯和天尊哭笑不得，果然是小孩子才会问出来的话。 爹爹指了指胸口说这里痛。 天尊和殷侯不说话。 但是后来有一次，一个病人也就不活了，他身边的那个人却没有哭。我问爹爹他不难过吗？ 你爹怎么回答的？ 爹爹说。 小四子仰着脸想着公孙当时的语气。 人心很怪的，他痛是要告诉你他难过，但有时候他会把痛藏起来，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他有多难过，怕你会承受不住。 天尊和殷侯都愣了会儿神，良久问小四子。 你能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明白啊，不痛的病比痛的难治哦。 而开封府后巷的枯井里，展昭等人都爬了上来。他们跟那个僵尸书生谈过了，一切都跟他们之前推测的差不多。同时，那书生给了他们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条是关于左头的，另一条则是关于他师父。展昭等人需要回到开封府慢慢消化这些消息，或者说一切案情在书生的一番解说下已经拨云见日了。然而他们能查的只有关于左头的那一部分，而关于那位师父貌似是无一或需要解决的事情。众人回到了开封府，正碰上拿着个空碗跑出来的龙桥广。右将军还挺纳闷， 你们上哪儿去了？ 展昭往龙桥广身后望了望，就见吴一货的房间还亮着灯呢。 小红叔睡了没？ 龙桥广摇了摇头。展昭凑到门口往里看，吴一货正准备睡了，见展昭张望，就招手让他进来。 怎么了？ 小红叔，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淼的人？ 吴一货微微一愣，随后似乎是开始走神。 林淼 是认识的人吗？ 展昭小心翼翼看吴一货。吴一货沉默了一会儿，无奈地摇了摇头，笑得无奈。 原来如此啊。 展昭坐在他身边，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谁知吴一货却是笑了。这种笑容甚少从吴一货脸上看到，是发自内心的愉悦的笑容。展昭就听到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三水还活着。 吴一货并未问展昭太多关于林淼的事情，只知道他还活着，似乎就已经挺开心了。 另外，病书生嘱咐展昭专心查左头的案子就行了，而至于其他的事儿，不用担心。展昭本来生怕吴一货会动肝火，不过他既然那么淡定，展昭也稍稍放下些心，给他拍了拍枕头，让他早点休息。出了房间关上门，展昭想了想，总觉得不太放心，于是就没精打采地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院子里，白玉堂正坐在桌边看着几本太学的名录，桌边小四子坐在正打瞌睡的小五背上给小马驹梳毛，公孙在一旁也在翻阅名录，赵普则是在教小梁子练功。展昭进了院子，叹了口气，众人都抬头看他，观察了一下面色，就知道他应该是在担心吴一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